是的，重新发现中医太美。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晚上的国学堂，依然是和厚朴中医学堂堂主徐文斌老师一起来分享四气调神大论篇。在上一周的时候呢，我们讲到了这个逆下气则太阳不长，心气内动。哎，徐老师， 对，刚刚上次呢，我们有一句话就说了半截没说，就是现在人很多人得了这种颈肩综合征，就是肩膀脖子啊老是那么酸疼，这和他们伏案工作有关系。 对， 但是大家忘了，如果你里面那个小肠是寒的，是不通的话，你照样反映在经络上，就是什么，你的肩背， 哦， 这个小肠经走过的这个经络就出现问题。 对， 所以一定要想治你体表的问题的话，你还得往那个肚子里面去找原因。 那怎么能治呢？ 小肠有两个代表穴， 对， 一个叫水分，一个叫关元。 对， 你去看看，很多人在水分那儿就有一个结儿，咯楞咯楞的一摸作响，你一定把它给它揉开了啊。中里巴人不是说一个推腹疗法吗？ 对，推心之腹， 哎，推心之腹，去把自己的手弄热了，去揉揉自己的肚子。还有就是温暖自己的肚子啊，要用艾灸，艾灸一下自己的关元。 那吃东西有什么注意的吗？ 吃东西的话，就是特别是在夏天 啊， 人体开放，小肠这个开门迎客的时候，你把那些凉不唧唧的东西弄进去 啊，海鲜加冻啤酒。 海鲜加冻啤酒。还有呢，就是大家一定要注意，就是说物理温度和化学温度是不一样的。 什么意思？ 拿冰镇辣椒吃进肚子里，它也是热的。 嗯， 是吧，你用那个煮开的喝那个牛奶，它也是凉的，它有个化学反应。 对， 这个化学反应消耗你多少阳气，消耗的阳气多它带来的就是寒，消耗的阳气少可能就是热，是吧，这就是我们平常应该注意的问题。另外就是有这个颈肩综合征的人呢，就是患这种毛病的人呢，请你还就是我刚才说了，看自己的小鱼际有没有那种发青发黑的。 嗯， 我有一年我一个好朋友，人家大春天不是广步于庭，早早的刚立春就跑到那个颐和园去踏青去了，结果那草还没发芽，他没踏成青，让青把他给踏了，就受寒，肚子绞疼，肚子绞疼不停跑厕所吧，其实他拉不出东西来。 嗯， 其实他就是什么，就是我们说那个泄泻的泄， 嗯， 他在泄寒气，不是在拉有形的东西。 嗯， 但是还是不行，就在那儿疼。后来我一看，一号脉手冰凉，然后一看这个小鱼际都那种乌青乌青的。 嗯。 后来一扎针放了血，把那个就那个黑血挤出来几滴，然后呢又在水分穴上扎针，这样他就出了一身冷汗，一下就热乎过来，就把他受的那个寒气给他驱散了。所以一定要保障自己这个太阳，不要让它被阴寒的东西蒙蔽。 嗯 啊。所以我们说的要注意饮食，要注意外面的温度。 嗯， 今天我们要讲的就是说小肠出现问题以后呢，不治疗不遏制的话，它就往里面发展，就会伤心。 嗯， 伤心出现叫心气内动。 嗯， 这就出现了什么，本来我们心把自己的神藏得很好，包裹得很严实，结果呢它出现了窟窿，被人洞见了啊。你这样说，洞见意识底层，本来心藏得好好的，不让人看，结果他呢就被人看了，暴露了。暴露以后有几个什么特点症状？ 嗯， 很多人就是什么，能听到别人听不到的声音。 这是暴露以后才反应， 对，出神了。很多人是什么特别敏感，你站在十几米以外，正常我们人都听不见了，听到啊滴滴答说话不知道说什么，那个人听得一清二楚。 哦， 这些人都是出神漏神了。还有人呢就能看到一些别人看不见的东西，还有人说我听到谁跟我说话了，就会出现幻听幻视了。 嗯， 这都是一些心气内动的一些表现。 嗯， 稍微轻一点的症状是什么呢，就是往那儿一躺，外面不能有一点声音啊，卫生间滴答个水啊，边上那个闹钟那个指针滴滴答答走啊，对他都有影响。问题在哪儿？不是那些东西噪音大，你要说外面人拿个冲击钻在那儿周休呢，让你睡不着，这可以理解。 对， 你把心藏再好，它也受影响。问题外面那个声音是可以被忽略不计的状态下，你也听见了，说明什么？神儿出来了。 那怎么把它收回来呢？ 哎，你看我们中医有几个穴位啊， 啊， 都跟神有关。肚脐叫神阙。 对， 阙什么意思？ 阙哪个阙？ 一个门子里面一个那个阙 啊。 叫踏破贺兰山阙。 对， 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看天安门有五个门， 对， 中间那个门大门洞啊、 嗯、 有981颗大门钉、嗯、啊，两扇门，两个81、162、 嗯、 皇帝内经两部，81篇，162， 所以每个数字都是有奥秘的 啊、哎嗯、中间那个供皇帝出入的， 嗯， 那个叫阙， 哦， 就是一个大门，两扇门，而且它的位置在哪儿？ 中间 中央， 哦， 这叫阙啊。神阙呢，就是正好在我们腹部正中线， 嗯， 它也是个大门，供谁出入呢？ 嗯， 皇帝，谁是皇帝？咱们身体里面， 心脏， 对，心为君主之官，心藏神，心和神是君主，所以这个神阙是皇帝出入的地方。很多人心气内动，那个神从哪儿跑？从神阙跑，所以你赶紧给他艾灸神阙，把它封固住。还有一个小出神的地方是哪儿呢？叫神门。 嗯， 神门。那个门就小一点， 嗯， 它在我们手腕啊，就是小拇指侧， 嗯， 这个第一腕横纹， 嗯， 这个尺动脉搏动那个地方、 嗯、 叫神门，这个穴我也经常用，很多出神的人是这个小门关不严，你给它关好了。还有我说很多人睡不着的时候，你也别数羊了，你越数你那个思维越活跃啊，最后数到999下还是997只羊的时候，你又开始在那儿反省。那时候你就应该去按自己的神门穴。 神门穴在哪里？ 说了 啊， 手掌第一掌横纹，掌腕手腕上啊，掌横纹，然后和这个肌腱的交界处有这个尺动脉搏动的地方 啊， 叫神门。你看，这都是门穴， 对， 都是开口的地方。 对， 还有些人呢，就是出现本来不应该开口的地方也开口了。 嗯， 这些叫什么？神风、神藏。 对， 就在我们这个胸骨正中膻中穴旁边， 对， 有灵虚、神风、灵虚、神藏， 嗯， 这几个穴也漏了，所以很多人是觉得什么心跳，有些人形容什么，哎呀，我一着急心都滴落到嗓子眼儿了， 嗯， 你说那个感觉是什么感觉？ 就是心出来了， 哎，其实神出来了。还有人觉得什么心头撞鹿 啊，小象乱撞， 哎，小鹿乱蹦是小象乱撞 啊， 正常人有心跳，但是你感觉不到心跳。对不对？ 对对对 对。 等你有感觉到心跳，那就是你特殊状态下、 嗯、 动心了、动神了。 嗯。 所以很多人就觉得在这儿神风、神藏两侧啊。 嗯。 两侧这个肋骨间隙都有这种该封该藏的地方，他会觉得这儿有心跳和甚至有疼痛。 嗯。 这些都需要去找医生去调理， 嗯、 把他这个敞开的心扉给他合上。另外，我建议大家，见人且说三分话，不可全抛一片心， 免得受伤。 免得受伤，你早早的把自个儿心神抛出去了，你碰个好人还行 啊，万一接不住呢？ 你碰个坏人，对啊，碰个接不住没招没落，碰个农夫和蛇呢？ 对， 对吧？农夫和蛇，你说和蛇的故事，你说怨谁啊？ 对， 不怨蛇，人那儿冬眠好好，你把人捂热了，不咬你才怪。 对， 所以我们见人的话、 嗯、 我发现很多人伤神是因为他暴露自己的内心，在不恰当的时机暴露给了不恰当的人，最后被人伤。 所以啊，这个也不是说随便谈个恋爱就不是可耻的，随便谈个恋爱有的时候会是可悲的。稍事休息一下，马上继续回来。 不扭曲，不变形，知道自己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上古时期的生命智慧，《黄帝内经》帮您轻轻松松活到120岁。 重新发现中医太美，大家好，继续回来到国学堂，依然是和厚朴中医学堂堂主徐文兵老师一起来讲逆下气则太阳不长，心气内动。就是说啊，这个下气如果我们逆掉的话呢，则太阳不长。太阳呢是指这个心和肠哈、啊， 小肠， 小肠穴嘛，对吧、 嗯？ 太阳嘛，啊，心气内动。 心气内动开始就是漏了、 嗯、 我们经常说有些人拉肚子，中国人叫动泄，有个洞然后哗哗哗就往出漏东西。 嗯， 心气老这么漏的话呢，还有人的表现就是这个手掌，就是劳宫穴。 嗯， 手掌穴心包经的第八个穴叫劳宫穴。 对、 啊、他就觉得手心这儿出出出冒热气，这个人就是心气儿在往出泄，然后这个人反而是没有心情没有欲望去做其他事情。为什么呢？自个儿心气都漏掉，这些人都应该去补心气。 怎么补呢？ 给粘住。中医用的补药都是止损， 对 啊，就说你股票跌了你就赶紧抛， 止损对， 不是增益， 对 啊，我们现在都把这个补理解成益的意思， 对， 所以补漏洞先给他把那窟窿给他堵上。 嗯， 这些心气内动的人啊，他在外面有个外在有个表现，你说啊，你心在哪儿看不见，我告诉你，中医总是能把一些无形的东西落实在有形的东西上。 嗯 啊，你比如说心，它在外面的表现是什么？心，舌为心之苗， 就 看 舌头啊。 所以心气内动，有一颗破碎心的人，舌头上往往布满了小裂纹。 哦呦， 沟壑纵横。所以一看舌头，哟，您谈了三场恋爱吧，其中第二场伤的比较深。哇，你怎么知道？舌头告诉我， 就第二条裂痕比较深是吧？ 对， 还真有这样的吗？ 当然有，不开玩笑。 哇，所以说你说为什么接吻是一个很撩动心神的事情？绝对是有， 而且还是法式接吻 啊， 要动舌头的。 天哪！ 对，我们是观察舌头，然后用一些补药。我推荐几个补药呢，最好的补药呢就是阿胶。 阿胶 这种胶类的东西啊， 啊， 都有非常好的滋补作用。 什么牛筋呢？ 哎，这种 遗忘啊， 哎，胶类，中医有很多胶， 对， 有鱼鳔胶，有黄明胶，也有这种用驴皮熬的阿胶， 嗯， 还有呢，龟板胶、鹿角胶都有。 嗯哼， 这些胶类的东西都是血肉有情之品， 嗯， 它有一个特点就是能把心和血脉里面那些窟窿给它补上， 所以那个东西真正叫补品， 这是补品啊，先把窟窿堵住， 对， 然后你再往里面加东西，就是补品，真正补品是这个意思。另外这阿胶里面它本身也加了一些其他的中药， 嗯， 阿胶效果比较好， 补血啊什么都挺好的， 另外就是说我们就是说吃不起这些补品的话怎么办？ 嗯， 我们讲过精神内守，独立守神。什么叫独立守神？把你那些漏掉的那种精气神给它收回来， 嗯， 是吧？自己能学会安静， 没事站着， 没事在那站着，而且金鸡足独立式的站着啊。 以前我们在小学的时候，有部分同学啊， 嗯， 不是很听话，老师让他就面壁站墙角， 嗯， 其实可能现在想起来， 对， 还真不是惩罚， 是惩罚，但是有它特殊的作用， 对呀， 啊，是吧？面壁十年图破壁啊，达磨磨。 啊， 真正能一个人静静的站一会儿的人也很难呐。 对， 我的很多学生去练那个站桩功都站哭了。 他怎么能站哭呢？ 哎，就是站哭了。 所以大家可以练习一下之后呢，以后等班车啊，等公共汽车，等地铁，啊，是吧？抓紧时间独立守神。 哎呦，那个前两天我去听一个音乐会， 嗯，小泽征尔， 哎呀，我就看那个，我就感受到那个音乐会啊，那简直就是一个特别让人那个聚精会神，那个指挥家和那个乐手之间那个硬， 啊， 我就想一个字，就咱们讲那个此春气之硬 啊， 啊，养生之道也，此夏气之硬，养长之道也，那个硬啊，就是他的手一挥，哗，那个音乐那个就来了，那个乐手一抬胳膊，那个姿势也来了。我在二楼，我买不上那个一层的票，但二楼票也便宜 啊， 对吧？那个观赏效果特别好，我感觉那小泽征尔在那儿坐，简直就是在练一场气功，而且把底下人带动的也特别好。他那个两腿微曲，与肩同宽往那儿一站，然后在那儿就做那些动作，我说这简直就是在打太极拳嘛 啊， 真是。 所以这个古典的那个药字啊，繁体字啊，那个药字下面是个月的哈，乐字啊，这个，所以呢，这个音乐是灵魂最好的药， 对，它能通神的， 嗯， 它能通神， 嗯，所以逆下气则太阳不长，心气内动，所以呢，如果大家实在动得厉害的话呢，听一听平和的音乐哈， 对，中医讲五行，它的音乐也有讲究啊，厥至宫商羽，它都入五脏，具体呢就是。它有个音乐的治疗的，你比如说吃饭的时候我们就奏宫调啊，那个打仗的时候是金，跟那个金对应的， 对， 所以中医啊，你越学你就觉得古代人太伟大了，那些人把这些东西研究的太透了，就是什么叫拨动人的心弦，当他在那个时间奏出那个调的时候，就把你的心给打动，就那种感觉。所以现在人都想用语言去治疗，我说语言是最没用的。 嗯， 你说两个人要谈恋爱，谈到说咱俩坐下来谈谈的时候，这人俩人就完蛋了。 对， 多半是一种无言的交流。 对 啊， 举手投足一个眼神啊，这种无言的东西，我觉得最能通神，最能打动人。有机会吧，有机会我们你最好请一个懂音乐通神的老师给大家讲讲这种古典的中国音乐。 哎呀，长声一叹啊。一秋气则太阴不收， 哎， 肺气交满。 你看这就开始说什么了，你看他说阴了，之前最早是少阳， 少阳到 春天是少阳， 对呀， 到了夏天叫太阳， 对， 可是一说秋天的时候他就说阴了， 太阴不收。 哎， 阴和阳到底是怎么分呢？ 阴和阳是一个硬币的两面， 嗯， 你包括说白天我们叫神， 对， 晚上就叫魂了， 对 啊，其实它是同一个东西，两个不同的状态表现， 对， 你看它是哪面。 嗯， 到了秋天了就该叫养收之道了。我们就说秋天应该吃啥呢？ 吃，要贴秋膘嘛，吃红烧肉 要吃点 辣味嘛，是吧？ 对，你说了辣味，不是那个辛辣的麻辣的辣啊， 对对对，一个月 烧辣的辣， 烧辣， 腊月的辣。 对， 秋天要吃酸 啊， 啊，水果下来了要滋补一下自己的津液， 对， 啊，因为夏天出汗太厉害，秋天呢， 嗯， 秋高气爽容易干燥， 嗯， 秋天呢要适当的进补啊，增加一下皮下脂肪，秋天呢就不要再去努力了， 嗯， 秋天努力就叫愁， 对， 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对， 啊，秋天气不够呢会产生那种悲的情绪啊，这都秋， 嗯， 如果你秋天逆于秋天这种收敛啊，收收心， 嗯， 收收神回回神的这个养收之道的话呢， 嗯， 你就伤到了你的更深处，这都不说直接伤大肠了，伤的是太阴。太阴是谁呢？手太阴肺经，肺有个名字，有个 title， 有个头衔叫手太阴肺。为什么说它叫手呢？因为肺经是从胸口出来，中府云门走到鱼际，最后到太渊鱼际，最后到少商，共十一个穴，它行在我们的手臂， 嗯， 所以它叫手太阴，它不叫足。为什么叫太阴呢？它是一个吸纳空气，吸纳这种清气啊，吸进来这种包容容纳的这么个器官，所以它叫阴。而且阴也分左中右， 对， 有太阴，中间那个厥阴，厥阴是中间的 啊， 最热的那个，最不像阴的那个叫少阴 啊， 就特热，本来阴应该特别热， 对， 你看手太阴是肺， 最 厥阴，哎，最凉， 嗯， 清凉之气，肃杀之气，手厥阴呢就温乎点，就是心包， 嗯， 手太阴是最热乎的，女人中的男人是谁啊？手少阴。 手少阴 心 啊，心 就是我们那个跳动的那个心， 对，手少阴心。 所以到秋天如果你不收敛的话，你这个肺气呢就不能很好的就速降， 嗯， 你也不能在肺气的推动下产生足够的津液。我们说津生水， 嗯， 这个津是金属的津， 嗯， 那个水呢是我们的肾水，是吧？这是母子关系， 嗯， 所以呢到这会儿呢你吸不进去就会出现什么，它前面什么 叫做肺气交满， 交满， 嗯， 交是什么？ 交是干燥， 干燥，而且那种脆啊， 对， 不滋润。所以这时候呢如果你肺气不收的话，人就会出现一种首先焦的这种状态，什么皮肤焦， 嗯 啊，皮肤焦黑，毛发脱落， 嗯 啊，这种状态。还有呢就是人的津液就不够啊， 嗯， 滋润不够了，这就是我们秋天应该注意的问题。肺的对应的外表的这个府叫阳明， 嗯， 手阳明大肠经， 嗯 啊，很多的肺的疾病呢，我们说这个人首先表现出来肺病，他不是咳喘，是什么？ 拉肚子， 大便的问题， 嗯， 啊，要么他就收不住啊，老是拉肚子，要么他就是干燥的排不出来。我们说这个就像河道里没水，那个船就走不了一样， 嗯， 这就是没有滋润了。在这时候表现呢，他就直接伤到了肺，肺气交满 啊。稍事休息一下之后继续和大家来分享肺气交满。每周六周日晚11点到12点，梁冬和您一起打通身体奇经八脉，探讨上古时期的生命哲学。这里是中国之声最新鲜的文化节目国学堂。重新发现中医太美，继续回来到国学堂，依然是和厚朴中医学堂堂主徐文兵老师一起来分享四气调神大论篇啊。之前呢我们讲到了逆秋气则太阴不收，肺气交满， 肺气交满的表现呢，因为我们讲肺是开窍于哪儿？ 肺开窍于鼻吧， 没错。所以肺气交的第一个表现就是什么？ 鼻子干燥。 鼻子干燥，稍微一碰就出血。 那个什么花粉鼻炎，鼻炎那些东西是不是都是这样东西啊？ 花粉症两回事 啊。两回事。 花粉症是什么呀？是春天的那个代表着春天那个热情洋溢气息的那个花粉 啊， 把你秋天着的那个凉给勾出来了。 哦， 所以花粉是个阴 啊， 你本身充满了那种寒痰冷饮是个圆。 对， 这么两个一结合，这人就喷嚏连连。有的人是没喷嚏，就那鼻子吧嗒吧嗒流水 啊。其实应该让他流完，对不对？ 流完就好了。 对，但是老是有各种人就把它又压回去， 压 明年再发一遍。 对，我看很多人，你看花粉症在日本， 嗯， 非常流行，在美国也有。 嗯， 中国人一般移民到美国两年以后，基本上都得花粉症。 嗯， 为什么原来不得？难道美国的花粉跟中国的花粉不一样吗？一样的。日本花粉的主要一个东西就是水杉，就是那个杉树。 嗯， 活化石嘛。 嗯， 咱们北京那个植 物园 樱桃沟里面，那条沟里面种很多这种水杉树。我带一些日本朋友去到那个植物园去玩，这些人说啊，这是我的敌人。我说扯不扯，人大自然生长的东西凭什么就是你的敌人？是你自己有问题，你别怨人家那个杉树那花粉。他们就是什么，你看喝啤酒吃海鲜啊，尽管说有时候也泡泡温泉，但是那种就是杯水车薪，解决不了问题。一到春天阳气生发，内部阳气推动，外部有这种阳气的呼应，这就引得他把那些寒气啊寒饮就喷出来。其实你就打吧，打他几千几万个就出来就完了。 嗯， 但是呢这些人又受不了这个东西，受不了这个症状，然后就开始用什么抗过敏药把自己就压回去。其实就是把你的阳气给憋回去，别让他排这些敌人，别让他这个驱邪外出。结果吃过敏药以后就出现一个副作用，什么呀？ 睡觉， 开车打瞌睡。 对， 这哪是他的副作用，这是他的正作用。 对， 为什么把一个人的阳气抑制，当然就让他睡觉了。 对， 我认为他们这种治疗是不对的。 嗯， 怎么治疗花粉症呢？首先你不要形寒饮冷伤肺嘛，你不要去吃那些冰啊冷的寒性的东西，是吧？第二呢，已经有了一定要用一些病痰饮者当与温药合之，用一些我们中医用的这些温热的药啊，特别是一些扶阳派用这些附子、乌珠与细辛，把他那种阴寒东西化掉。 嗯， 它不仅变不成害，而且能把这些阴寒的东西化害为利，变成你那个营养物质和能量， 可以吗？ 当然可以，你吐的痰也是你的筋啊，你老吐痰也伤筋、 哦、 老流鼻涕为什么叫记忆力下降？脑漏啊， 哦， 漏的也是你的筋嘛。 怪不得我最近这两天思想有点沮丧，肯定前两天流鼻涕流多了。哎呀，前两天流了一吨的鼻涕了，很可怕。 这个肺气交满表现出来症状就是鼻子干燥， 就是流鼻血。对， 有的人会流鼻血，有些人鼻子干燥以后干脆就是什么什么味儿都闻不见了。 嗯， 很多人很痛苦的闻不见香臭，做再好的饭菜，我们说这个饭菜有几大特点，色香味俱全，那个味儿啊有两个，一个是气味，一个是滋味，是吧？ 嗯， 那个气味是靠鼻子闻的， 它也不是堵塞，它就是闻不到， 它就是闻不到。这个肺气交满，它不是鼻塞啊， 啊， 它就是鼻子干。 嗯， 经常有些人还蘸点水去往里面那个 润一润， 润一润。 对， 焦，焦了以后呢，就好像那个舌头上没有唾液一样，它也失去了那种味觉。 嗯， 它就闻不到任何味儿。 嗯， 闻不到任何味儿，就是人生少了很大的乐趣。 嗯， 老百姓讲叫鼻子聋了。 嗯， 为什么叫鼻子聋了？因为中国字啊。闻香臭那个闻和听声音那个、 啊、 听到那个闻是一个字儿、 啊、对， 是吧？ 啊， 所以呢耳朵聋了闻不到声儿 啊 叫聋了，鼻子干了闻不着味儿也叫鼻子聋了。所以治疗这种病一定要去，一个是滋润它的肺， 嗯 啊，这时候就应该用一些那种秋天我们说下来什么什么水果， 枇杷 梨 啊， 特别是那个梨再蒸点贝母给它吃，让他那个鼻子啊又变成湿润了，湿润了以后，他那些味觉、那些嗅觉细胞呢又活跃了， 嗯， 甚至呢，他那个小鼻毛又长出来了。 嗯、 这个鼻子本身啊就有一个 加温过滤空气的作用。 对， 你如果把它伤掉了，那鼻子那所有的灰尘什么细菌病毒全一下就呛到你的气管支气管肺泡里，那就肺就实在是受不了。 所以不要随便剪鼻毛，虽然不对吧，剪鼻毛也是一个 对，除非它愣滋出来了你再剪的啊。 那你可以留点胡子，它连在一块。 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经常可以按揉一下自己鼻翼两侧这个迎香穴。 是， 你看人名字起的好不好， 迎 香。迎香 啊， 鼻子聋了闻不见味儿吧， 啊， 揉揉它，哎，闻着。我有几个病人就是高兴，就是扎针吃药，把他们这些这个肺气肺经滋润了，肺气通了以后，开始觉得哟，我能闻见我孙子那个拉粑粑的味儿了。 以前是闻不到的哈， 闻不到的。 哎呦， 有这种感觉。慢慢呢，哎，吃饭这个香辣那个强有强烈味道的味儿呢，也能闻见，最后就恢复正常。先生真是高兴， 嗯， 就是说自己又恢复了那种正常的知觉。 嗯嗯，逆秋记者他已经不收， 一个是焦、 嗯、 啊，再一个是满。 对。 我们讲这个五脏是藏精气而不泄的， 嗯， 如果你藏了一些浊气的话，那就变成什么？ 就是满啊、 哎，这种满呢，就是在非典时候出现的一些症状。好多人死的原因是什么？肺泡里面积满了痰液， 浓痰化不开， 最后呢，他那种呼吸啊，气体氧气交换的功能就被隔绝阻断了 啊、哦，对， 就好像给一把鼻涕一把泪把人的呼吸道给堵住了。这时候呢，满就是出现了一些人的这种笑和喘。什么叫笑呢？ 嗯， 笑就是当空气进入到气道以后呢，被这些东西堵住了。 嗯， 我们吹口哨都知道，把这手指一嘬啊，这嘴唇一嘬，它总得把这个气道给它堵一下，才能发出那种笑。 嗯， 所以很多人叫哮喘，先是有笑，他呼气和进气的时候都会打鸣儿。 嗯， 就产生一种哮鸣音。 嗯， 有的人是睡觉打呼噜时候产生这种，其实叫痰阻气道，这叫肺满了。啊，还有一种情况就是现在一些粉尘的污染，有些人比如说在那种就是石棉矿工作的人， 对， 吸入那些就是这种粉尘，最后就得那种吸肺病。 嗯， 还有一些矿工吐出来痰都是黑的。 嗯 啊，还有人呢，就是现在就是老做一些那种不恰当的所谓什么超声啊、雾化吸入，他吸入了一些就是那种分子啊过大的东西，结果也伤害到肺。 嗯， 还有现在得的最近去世那演杀生那位老演员， 嗯， 严先生， 嗯， 他最后就是肺纤维化去世。我看了一下报道，当年他在某个剧组拍戏，当时蚊蝇特别多， 对， 结果呢他们就打那666粉， 对， 大家都知道打666粉了，都出去关好门窗，都出去避难去了。这老先生鼻子闻不见味儿， 哦， 就在那屋子里就待了一晚上，结果从那儿就落下病根儿。所以你看，先是闻不到， 对， 鼻子出问题，然后呢伤到肺。 哎，真是理论联系实际啊！ 哎呦，我整天都在观察分析，然后联系到我们的中医理论。 嗯， 越来越觉得中医是有先见之明的。 稍事休息一下之后，马上继续回来。从医学到哲学，一样的《黄帝内经》，不一样的新鲜观点。梁冬、许文斌一起发现中医太美。重新发现中医太美，继续回来到国学堂，依然是和徐文斌老师一起来聊到这个肺气交满。刚才讲的这个"满"这个词哈， 嗯， 就是要有哮喘是吧？有痰在肺里面。 喘的话呢，就是什么叫喘，它就是呼吸加急了。 嗯， 原来一个频率啊，它吸一口气呼一口气，它现在不得不加快。 对， 它有症状叫张口抬肩，它有时候它的肺啊，它这个肺的呼吸的能力就弱了，它不得不靠这种抬肩膀啊，加重自己这个肋骨的这种压迫来让它去一呼一吸，就说明它的肺功能就很差了。 嗯， 有人还会得肺不张啊，就是干脆就肺的那种柔软的呼吸的功能就丧失了。 嗯， 怎么办？我们的治疗就是什么？慢慢让他把那些痰浊淤血， 嗯， 慢慢的一点一点咳出来，一点一点的往出排。很多人知道有痰嘛，抽根烟， 嗯， 哎，一抽完烟，咔咔咔就咳排出来，这是个遏制法。 嗯， 你抽烟本身就是抽浊气， 嗯 啊。然后呢，以毒攻毒，然后就排点痰，这个 这个就是说从这个投入和产出来讲不大合算。 嗯， 我们中医里面专门有一些宣肺化痰的药，就是说通过吃了这些药以后呢，能鼓舞他的肺气，让他把深部的一些这些浓痰积液把它咳出来。 嗯， 所以吃完这些药以后呢，有些人那个痰啊慢慢就变得，原来咳出痰，我的病人形容都成块的，灰黑色的。 嗯，吐在地上我还以为是硬币呢，一摸不是， 就成块。这些人形容的，有的人形容说跟面疙瘩一样。 嗯， 就是你看他就是这个肺满潮到什么程度？你说有这些东西堵在你的那些气管或者是呼吸道里面，他多难受。 对， 慢慢呢，这些块的东西就变了一些，变成什么清晰的， 嗯， 这种痰涎， 嗯， 就是好一点。就是意思说它流动性更强了，更容易被排出。 嗯， 最后这些清晰的痰涎呢，由灰黑色变成绿色，然后慢慢白色，最后呢，到最后一阶段变成黄色。 嗯， 黄色说明什么？你的肺的那种气过去了，到黄痰一咳完，肺里面这种满的动症状呢就减轻了。这时候人就觉得嘛，呼吸省劲儿了，原来就得大口的吸一口气，好像才能吸进，现在好像哎。微微的一呼吸，这气儿就能渗进去啊，甚至能渗得很深，就道家讲肿吸嘛，啊，一口气一吸到脚后跟了，这个人气脉是畅通的。你看那些气脉不通人就是什么，就呼吸就剩一口气就嗓子眼儿这儿倒气儿， 嗯， 眼看一看这个气若游丝，最后咽气儿。健康人什么很深的啊，很通畅的那种吸，所以把焦的症状给他滋润了。把满的那些邪气啊，有了不该有的东西给它排空了，这时候呢，人的这种肺和大肠这个系统问题就解决了。 哎，你刚才说到这个，把这个排出来，说中医有些药，其实我们日常生活中有什么办法呢？就不如果不去药房， 第一不要产生这种东西， 嗯， 是吧？这些东西哪来的？我们说肺的妈妈是谁啊？ 土生金嘛， 土生金，脾胃。 对， 我们经常说脾胃是生痰之源，肺为助痰之器。 对， 就是它生产出来全把你当个痰盂放进去了。 哦， 所以你要说切断源头，你从饮食上去找原因。 嗯 啊，你不要吃那些容易生痰的东西，鱼生火，肉生痰，萝卜青菜保平安，是吧？别吃那些容易过剩的东西，营养。另外呢，就是帮助肺来宣肺。什么叫宣肺呢？我举几个例子。我们经常吃那个桔梗。 嗯， 韩国它现在保留一种那个、 泡菜， 哎，泡菜桔梗， 嗯， 那个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就是宣肺利痰，就让你那个老觉得这个痰出不来，吃完那个以后，它很容易就排出去。 嗯， 还有一些非常好的化痰的药，你看陈皮， 嗯， 你看广东新会那个陈皮，放的时间越长，越香，特别有这种香味的东西，都有一种宣散的作用。还有呢，我们经常南方啊用的那个皂角树，用皂荚。 嗯， 就是那个当肥皂用的，还有它那个树枝叫皂角刺，那些都有非常好的这种宣肺化痰的作用。还有我们北京人种的那个丝瓜， 嗯， 我们一般用干燥丝瓜那个瓤子， 嗯， 就是洗东西嘛， 嗯， 啊，洗锅洗碗去油腻特别好。殊不知那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化痰的药， 就是那个丝瓜那个瓤啊， 哎， 干的， 丝瓜就干的，我们煮水喝的。 就拿 对啊，那个胡云梦老师来办他那个身心灵班的时候招学员，他就说洗澡要用丝瓜络去洗， 嗯， 本身它是个药，又有那种通经活络的作用，其实跟我们中医道理是相通的。 嗯， 中医用那个就用我的很多有这种脂肪瘤啊， 嗯， 就身上疙里疙瘩长了好多那种脂肪瘤的人，我说你用丝瓜瓤去泡澡搓澡，用丝瓜瓤配合上其他一些化痰的药去内服，哎，慢慢就觉得，哎，这个脂肪瘤就小了。最后因为平常还有一个，今儿一摸没了，这都是痰。 那就是这新会陈皮是最好的喽，看来。 新会陈皮非常好，是我们新会陈皮是中医里面非常有名的一个药，只不过太贵了，一般人还用不到。 是吗？ 我们一般人就把吃剩橘子皮放暖气上烤干了，就泡茶喝。 为什么新会的陈皮特别好呢？ 哎，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也养一方植物啊。 所以这个药材还是要道地药材。 哎，地道药材，道地药材。 嗯。最后呢，讲这个逆冬气了哈。逆冬气则少阴不长，肾气独沉。 啊，肾气独沉，这是这个版本。我们 学的那个最古那个版本是肾气浊沉， 嗯， 就是混浊的浊。 对， 这里面有一个概念，少阴是谁？ 少阴啊，少阴肾， 足少阴肾，你说对了。 对， 手少阴。 手少阴膀胱 心 啊、哦、心，对对，刚才讲过，对对对对，我老是讲的是个膀胱和肾是相表里的， 对 对对对，心 足太阳膀胱， 对， 哎，足少阴肾，这两个人都是火热的性， 对， 只不过一个是男人中的男人， 嗯， 一个是女人中的男人， 对， 一个是腑里面最热的，一个是脏里面最热的， 哦， 少阴，所以他又讲的是阴， 嗯 啊。到了冬天呢，就是如果你不好好闭藏自己的话， 对， 你会直接伤肾，都不用伤膀胱，不用伤前列腺，记住啊，哦，前列腺，中医黄帝内经没写前列腺， 对， 归在膀胱里面， 哦， 归膀胱统辖啊， 对， 所以这个前列腺的病去治膀胱，但是他这儿说的是什么？伤到了少阴，直接把这个少阴肾给伤到了，伤到以后出现什么结果呢？ 足少阴肾的话叫肾气浊沉嘛， 嗯 嗯， 什么叫肾气浊沉呢？或者肾气独沉？肾是藏精的， 嗯， 但同时它是一个什么器官？它很热，它很热什么意思呢？它能把这个阴寒的精化成气，然后呢，这个气沿着任督脉往上走，又化成了什么神？这是肾的这个作用。如果你把这个肾的阳气，我这个少阴足少阴肾给伤了以后，让它着凉了，这人的第一精不化气了， 嗯， 这个精呢就会变成什么？变成残浊败絮漏掉，这就我们经常说的遗精的问题啊，遗尿的问题，尿中有蛋白的问题啊，甚至大便中有血的问题，它就变成浊物给流掉了，就是沉下去了。 这是因为伤到肾的原因。 伤到肾了，肾就像一个什么，就是个仓库看门的 啊，哦， 他封藏闭藏嘛。这个人精力旺盛的时候是小偷，谁也不想偷我家东西，嗯。这个人冬天被伤到以后呢，结果就门户大开。 所以 他直接漏的不是神 啊， 他漏的是什么？ 精 精，精是个阴精物质，他不是往上走， 嗯， 魂飞魄散是飞的， 对， 那是神，那飞走了。这是往下漏， 所以有些朋友说他撒尿哇很多泡泡，就是那种蛋白质太多。 我们不说蛋白质啊，也许他化验没有任何蛋白质，但中医看的更精微，更细微， 嗯。 我们说他在漏精，漏精我们以前反复讲过，有很多表现。如果这个精没有变成气化走的话呢，它就变成了一种没用的东西，甚至变成了治病的因素。 嗯 啊，我们经常说这个东西好，好不好要分时间、地点、场合。你说金子，我们经常说那个金子很贵吧？ 嗯， 掉下一个金屑， 嗯， 就是那个碎屑， 嗯， 也很贵吧？金屑虽贵，落木成疑。就是说，你把那个那么贵金子，你掉到眼睛里，最后你眼睛磨出个大泡、大膜来， 嗯， 那也不好。再好的东西，如果它不被人去很好的利用，最后就变成了。反而变成伤害自己的东西， 嗯， 所以这个时候呢，人的肾精呢，一个是被漏掉，另外呢，没被利用，就变成了治病的因素。 哦，说的是这个肾气逐沉，说的这个意思。 浊沉，还有的女人会长一些，比如说子宫肌瘤，本来她那些子宫内膜她是准备好了着啊， 嗯， 为那个受精卵着床啊， 嗯， 培育胎儿的一些营养物质，但是如果她伤害以后没有及时的变成那个月经的血排出去，最后它就在那儿变成了什么有形的东西，就长出一种肿块肿瘤，最后也变成浊物了。 哎，那你说怎么样补肾呢？ 补肾的话也有入肾的药， 嗯， 中医讲这个中药它有寒热温凉， 嗯， 是讲它的性， 嗯， 还有五味酸苦甘辛咸是讲它的气味或者滋味，最后一个它还有个归经， 嗯， 就是说不同的物质它影响人不同的脏腑啊，你看我们老百姓说葱辣鼻子蒜辣心， 嗯， 芥末辣的鬼抽筋， 嗯， 三种物质都是辛辣的吧？ 对， 归的筋不一样。 对， 葱切葱的时候穿鼻子 啊， 啊，鼻涕眼泪 啊， 然后吃个蒜烧心 啊， 吃芥末呢在这浑身抽搐 啊， 归经不一样，所以中医里面有很多入肾经的药。 嗯， 我刚才讲补心是用阿胶，它是入心经， 嗯， 很多入肾经的药，比如说啊，举个例子， 就是来个病人说，你上次说那个我是在什么地方说了个有个益智人， 对， 治疗小儿遗尿男孩子遗精叫益智人， 是不一样吗？ 利益的益 啊， 智是智力的智 啊， 人是那个人，仁爱仁义道 果仁的 人，爱果仁的人 啊， 这就是个非常好的补肾的药 啊。 还有我们经常用的叫杜仲，虚断啊，还有补骨脂，你看听这个名字，补骨脂，补是补充的补，骨是骨头的骨，脂是脂肪的脂，还有一个药叫骨碎补，就是你骨头碎了吧，我给你补上，给你粘上，这些都是补肾的药。 你这药哪儿来的神医发现呢？太厉害了。 神农氏尝百草，神农氏不是一个人 啊， 他不是一个人， 对， 所谓氏他是一个团队 啊， 他是个家族，所以神农氏这些人就是比皇帝还早的这些人，藏就是用自己的身体去感知感受这些植物，这些人留下一部书，如果以后我们有机会讲讲 神农本草经， 神农本草经，哇，多伟大的人。 好，稍事休息一下之后马上继续回来。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最新鲜的文化节目国学堂，辅佐中国文化发扬光大。重新发现中医太美，大家好，欢迎继续回到国学堂，依然是和徐文斌老师一起来讲这个少阴不长啊，肾气浊沉。 对啊，少阴我们讲肾，本来冬天应该是把这人的肾精肾气闭藏起来的时候，你去开泄啊， 对， 违反冬天养藏之道的，我们举几个例子， 对， 要去冬泳， 对， 是吧，去跟自然去做斗争，要去出汗， 对， 要去开泄， 对， 出汗开泄本来是夏天的事情， 对 啊，我们讲的是捂泄皮肤 啊， 若浮若腻若有思意，要爱惜自己，夏天是要有爱在外，冬天就是要爱护自个儿，替自己着想，关爱一下自己，你所有这些不做的话呢，都是在违反自然之道啊。冬天需要避藏，然后呢要注意，更要注意保暖，这都是我们说冬天的养藏之道。你反之去做，你就伤到自己的肾。所以很多人出现这种漏精的问题，其实有时候是在冬天没有避藏好。还有人，我知道一些病人就是稍微声音受点惊吓，马上就屁滚尿流，就尿裤子，这也就是我们说惊恐伤了肾，伤了肾精和肾气了。这些人呢，就是要利用在下一个冬天天地收引收藏的时候，你也跟着去藏一藏啊，到那会儿去调制一下。所以冬天是进补的季节。什么叫进补？就是我说冬天是补肾的季节。 哎，之前传说这个什么牛鞭虎鞭也补肾，倒 是，我告诉你，很多人说的补肾药其实是催欲剂。催欲，本来没有性欲，没有性欲是什么呀？自我保护。阳痿和没有性欲、性冷淡是一人的一个阶段， 对， 就是我透支过多了，我歇会儿， 嗯， 是吧？但这帮人还不歇，还要吃上什么壮阳药、春药，所以壮阳药都叫春药，什么意思？撩拨起来，又把你逗起来。其实这种呢，就是过度摧残自己， 都是短期行为， 短期行为。所以你吃他们这些人吃这些牛鞭啊、虎鞭啊、鹿鞭啊，这些药都是入肝、生火的。 哦， 这些都叫中精啊。 对呀， 阴精是不是补肾的，是补精的， 对， 补那个筋骨的那个 牛蹄筋的筋儿。 哎，这些人吃完是先补肝木，木完了生火，吃完以后就觉得原来看丑八怪，他就觉得人漂亮了，原来对这个人没兴趣，他又有兴趣，其实把心火撩拨起来，最后呢，心火再反悟，把自个儿那点藏起来还留着以后用的那点肾精。再去射出去，找到这速死之道。 所以有一些人说，这个你说像美国现在啊，叫需求不强是吧？美国现在经济是吧？ 其实就打强心针， 非要打强心针， 打壮阳剂， 注入了流动性， 哎，然后暂时繁荣，好像哎呀触底反弹了，我们经济恢复了。这些吃壮阳药就是使自己勃起的人，就是以后会病得更深。就是再用任何药也没用了。 所以啊，今天咱们尽管是一个国学堂一个中医节目哈，咱们把话放在这里， 美国这样的一种刺激流动性，大量注入流动性的这种做法， 对，让他 最后 死得更快。 很多人认为的啊，是这个所谓的经济开始见底反弹， 嗯， 显然不是， 显然不是，显然是一阵虚火 啊。这就是明道以后不懂经济也可以看到问题。 所以中国古代智慧是什么？讲的是培养通才，一通百通的。他站在一种哲学或者是在一种玄学的高度，他有预见性。 对， 他看清了推动事物背后发生发展的背后的那个东西。 对 啊，而不是像智力学问就看到拿给我看啊，有形有状有像的东西看，可以把话撂着啊。 对， 冬天进补的话呢，我们说一定要把自己的肾精给它补住了，不要让它漏。 嗯， 这样的话养精蓄锐啊， 嗯， 以待来年开春，这时候呢你就会生机勃勃。那会儿那是真的。过于早提前透支那是假的。其实真正的补肾药是偏凉的，你比如说生地黄， 哎， 生地黄还是个止血药，你看它凉不凉？生地黄是黑色的。 嗯， 生地黄另外一个名字叫什么？地髓。 地髓， 骨髓的髓， 大地的骨髓。 你想想这个药厉害不厉害？所以我们用生地啊，就是把这些人真是肾精啊漏得太厉害的人给他补上。 哎，有一味药叫淫羊藿是什么东西啊？ 淫羊藿是催郁剂 啊，它不是补药是吧？ 它是补肝的药。 补肝的啊， 就是我刚才说呢，为什么叫淫羊藿？就是羊吃完这个草以后不停的交配，古代也做动物实验 啊， 一看哇，这药这么厉害，给人吃点，人也起信。 哇，有一年我在新疆， 嗯， 就是当地的官员请我们吃饭呢， 喝淫羊藿酒， 把这个淫羊藿泡酒，说你喝一喝， 嗯， 哇。当时呢年轻力壮，喝一杯之后 鼻子出血， 不光是鼻子出血，真的是 兴起， 真的是整个人弹起 啊，一时兴起看老母猪的双眼皮儿。 哎，我们刚才讲的这个肾气足成啊，这个补肾的确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啊。除了淫羊藿以外呢，很多人都觉得啊，比如说还有一些药，枸杞子啊， 对， 还有什么？ 我告诉你， 鱼腥龙啊， 对， 嗯， 枸杞子绝对不是补肾的药， 嗯， 枸杞子也是个催郁的药，它颜色是红的嘛， 对， 以前有句俗话叫"离家千里不服枸杞"，为什么？离家千里是意思是老婆不在身边， 哦， 孤身一人远行，不能吃枸杞，吃完枸杞就像你刚才说，跑到新疆，喝完了淫羊藿的酒， 啊， 结果呢？ 心潮澎湃， 心潮澎湃。生机发动，你咋办呢？所以这个东西叫枸杞子，绝对不是补肾的药，是催郁的药，治疗一些就是人就是心冷淡、手脚冰凉可以用。 嗯， 作为补肾的药不能用。 嗯， 相反，你看这个植物啊，它很就是一个相反相成的一个矛盾体。 对， 枸杞子是温热的、催郁的吧？ 对。 枸杞树那个根皮 啊， 却是一个非常好的补肾药。它的根皮你猜叫什么？ 叫什么？ 地骨皮，地大地的地， 啊， 骨头的骨。 对，肾和骨还有连接嘛，对不对？ 刚才我说生地叫什么？ 对， 地髓。 对， 这个叫地骨皮。 嗯， 这个也是一个凉性的。我经常用这个药治疗什么？就更年期那些女人啊，烘热出汗，晚上出盗汗，一身就换好几身衣服，就什么肾精在漏。 嗯， 用地骨皮熬上汤去喝，让他那个小火苗心火就下去了，让那个肾精呢就凉下来了。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补肾药。还有我们现在很多人就是什么，其实他肾不虚，他哪虚？他心虚。你看现在只要一说补肾，大家都愿意听，都愿意接受。我要说您是实证，好多人不乐意。 嗯， 徐大，您看我哪虚啊？我说您不是哪虚，我说您是实证。什么叫实证？我说有了什么不该有的东西叫实，没有该有的东西是 叫虚， 叫虚。 嗯， 我们现在人给自个儿定义就是什么，我就虚。 嗯， 从来不认为自己是有了邪气，有了不该有的东西。所以以前留下有一句古话叫什么，人参杀人无过，大黄救人无功。就是我用大黄把你肚子里面藏那些残渣余孽啊，这种痰浊淤血给你泄出去吧。 嗯， 我把你命救了吧，你不泄我。 为什么呢？ 因为什么？你让我泄了， 嗯， 啊，你让我好像流失了我的东西了， 对， 你让我拉肚子了，你伤着我了。相反的，我要用人参把你滋补，把你补死了，你觉得，哎呀，这是好大夫， 嗯， 再给我用补药、 嗯、 啊。所以很多达官贵人，你给他开药，你不用点人参，古代啊， 嗯， 就是人参还比较不像现在人工培养的人参都跟萝卜似的，论堆儿卖，一点人参的用都没有。所以你给达官贵人看病，他本来是实症， 嗯， 根本不能用补药，不能用这种人参之类的药。但是呢，你要不开他还不高兴，你方子开的便宜了，他还不乐意。人认为人是贵人， 嗯， 人应该用贵药。所以我妈妈的先生叫马恒叔，他是大同一个名医，他怎么着？人参一两烧成灰服用，我又开人参了吧？ 嗯， 我又把烧成灰了， 嗯， 变成消食化积的药，又满足了你的虚荣心，还又没给你增加 副作用， 哎，所以做再 用心良苦， 也用心良苦，就你又要迎合他的心理，你还又不能得罪他， 嗯。 医生过去也没有地位，动不动你看华佗被砍头，扁鹊被暗杀， 对， 做医生你得留千万个小心啊！都说哎，做医生积德行善，我说不欠的，你救了不该救的人，最后你还遭恶报，是吧、 嗯？ 农夫和蛇，这是我们说补肾的问题。很多人现在是什么？你说吃冬虫夏草，现在这种商业炒作啊，都让人丧失了本性，把一个本来不是很贵的东西，标成了天价。现在人说这个冬虫夏草怎么补肾，我告诉你，还不如你去好好的提前睡个觉、 嗯、 还不如你好好去吃那个五谷杂粮。 嗯， 我们讲那个种子啊，都是什么植物的精，用它来吃是最好的补肾的药，补充你的精气。 嗯， 先化成你的这种脂肪膏肓，再把膏肓转化成你的精髓。那、 嗯、 现在人很多人是心虚，绝对不是肾虚。 还有一些什么样的东西是平常对我们这个肾是比较有帮助的呢？除了吃什么以外， 我们说的肾， 嗯， 补肾是在它漏、在它泄的时候去补肾。 对， 还有人是得肾实症的， 肾结石算什么？ 对啊，补过头了，前列腺的问题， 嗯， 尿不出来尿的问题， 嗯， 肾结石的问题，肾里面长肿瘤，膀胱里面长肿瘤的问题，都是补过头了，该尿的东西尿不出来， 嗯， 这是实症；不该尿的东西你老在那儿漏，这是虚症。啊，教给大家这么一个判别虚实的方法。 嗯， 别认为啊、哦，徐大夫告诉我一个什么招，没有招，道可道，非常道，说出来它就变了。你一定要根据自己的体质、时间、地点、场合去调。最好的办法不是去这个大老远的跑到我的博客上描述一般症状，让我出主意，当地找一个好大夫去， 对， 让人去看看。 对， 我告诉你，好的大夫，很多好大夫都在民间，民间都有。 嗯。可能还有另外一个好的方法，就是每天晚上尽量早点睡觉。 对呀、啊， 比什么都强，我估计。 黑夜就是四季中的 冬天嘛， 天 对呀、啊， 就是我们养肾、养精蓄锐的时候。 对， 睡一个好觉，第二天生龙活虎啊，生机勃勃去奋斗打拼。现在人是熬着，伤自个儿。 所以有时候我们也觉得很惭愧哈，这个节目弄的时间太晚。所以呢，大家如果实在熬不住的话呢，以后就到博客或者是网上的去搜听一听这个那个录音版也就可以了。好，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啊《国学堂之重新发现中医太美》，特别感谢徐文斌老师，谢谢， 别客气，再见。